里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十四课诗篇。 弟兄姐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感谢主带领我们上了前面十三课，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是主一定会帮助我们克服。那上一课呢，我们谈的是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圣经中的历史书内容都是有根有据，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虚构出来的。第二，圣经中的历史书不一定按照事情的发生顺序来记载的。第三，圣经中的历史书是有目的的选择素材来记载的。第四，圣经中的历史书往往以故事形式来表达历史和信息。那圣经中的历史书呢，虽然是根据历史事实来写，但是希伯来人记载历史的时候着重意义多过详尽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研读或者查考历史书的时候，重点呢应该放在书卷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教训上，而不是在历史的细节上。好，但愿以上简单的复习对你有帮助。简单复习过上一课的主要内容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十四课，要认识诗篇，认识查考诗篇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一提起诗篇呢，很多弟兄姊妹马上就会想起大卫，以为诗篇里的每一篇诗都是大卫写的，其实不是。诗篇一共有150篇，是好几位不同的诗人所写的，不全是大卫。那细心一点的弟兄姊妹呢，就会发现有的诗篇在篇首呢常常会注明是谁的诗，例如诗篇第四、第五、第六篇都注明了是大卫的诗，有的时候呢还注明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而诗篇90篇呢，这篇诗注明了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而诗篇72篇注明是所罗门的诗，而73到85篇等等呢，注明了是亚萨的诗，或者是可拉后裔的诗。而还有一些其他作者，有的虽然有名字，但背景呢都不详，有很多篇是没有名字的作品，就更难加以考察了。那虽然如此，我们确信所有的诗篇呢都是出自神灵感的手笔，要我们从中受造就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诗篇的特色。希伯来诗歌的句子有一定的格式，也很讲究技巧，这就有点像中国的古诗啊，有5言的7律的。不过希伯来诗歌不像中国古诗那样注重押韵，希伯来诗歌是更加注重对句，也称为平行句，有时候是一句对一句，有时候是两句对两句，另外有些时候是前一段对下一段，彼此平行，互相呼应，造成一种强调和重复的效果。那就例如诗篇103篇12到13节，诗篇103篇12到13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这里用天和地之间的高来比喻神的爱，用东和西之间的远来比喻我们的罪得赦免以后离我们也有多远。又例如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只有六节，但是很明显的分成两段，前三节讲善人，后三节讲恶人。那前后两段呢，互相对立，互相比较。很可惜啊，很多诗句翻译成中文以后呢，平行的这个特点就不太容易察觉了。不过一些新版本圣经呢，都是把原文是诗歌体裁的经文用诗歌体来排版，使信徒查经呢的确方便了很多，倒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好，接着我们就说一说查考诗篇的方法。第一，应该一气呵成的读。读诗篇或者查考诗篇呢，应该是一气呵成的来读这篇诗。那诗歌的基本特点呢，是需要一气呵成的读的。要是断章取义的话呢，就领受不到诗的感染力，也欣赏不到诗中的意境。而解释诗歌里的经文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过分挑出字义，也不要演绎的太过厉害。例如刚刚我们读过的诗篇第一篇，那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一句里面呢，不从、不占、不坐这几个词都是同义的。另外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同一类人，不需要把他们解释为三种不同的人。所以查考诗篇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一气呵成的来看，第二是投入感情的来读。诗人呢，通常是感情比较丰富的人，读诗也就应该用感情来读，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人的心声。要是知道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首诗，了解所读诗篇的背景，必然比较容易体会诗人的感情，也比较容易理解诗中的用词是什么含义。有的时候呢，即使不能确知有关的背景，还是可以用心灵感触诗句里面所描绘的情景。要是自己曾经有类似的遭遇，必然更容易在内心引起认同和共鸣。那当然了，并不是每一篇诗里面的每一段都有丰富的感情。不过诗歌体裁呢，是比其他的文体更能表露感情的。研读诗篇的时候，要是能够投入感情的读，的确能够比较容易得到共鸣，从中获得教导、眺望，并帮助我们把所体会到的感情表达出来，把诗篇作者的赞美化成自己的赞美。好，第三，小心解释咒诅诗。小心解释咒诅诗。诗篇有赞美、感恩或祷告的，而其中呢，以赞美的诗篇占最多。不过部分的诗篇，例如35篇、58篇、69篇、109篇，还有137篇等等，都是非常严厉咒诅和审判仇敌的诗篇。解释这些诗的时候呢，应该小心谨慎。值得注意的就是，诗人虽然表达痛恨恶人恶事的强烈感情，并呼求神伸冤，可是诗人自己呢，却绝对没有采取报复的手段，只是把事情交托给神。我再说一次， 解释这些咒诅诗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虽然表达痛恨恶人、痛恨恶事的强烈感情，又呼求神为自己伸冤，可是诗人却绝对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只把事情交托给神。而从立约的角度来看呢，咒诅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条款中的一部分，显示了神圣洁和公义的本性，显出神痛恨罪恶，一定要刑罚犯罪的人。生命记里面一再提到，遵行神的诫命必蒙福，违背神的话必受咒诅。此外，新约圣经里也引用了好些咒诅诗的经文呢，例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节，这里记载彼得引用诗篇咒诅诗的话，论卖主的犹大。他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而保罗则说：“犹太人沦为瞎眼的，正应验了诗人的咒诅。”可见新约的作者似乎认为咒诅诗里面含有预言的性质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当怎么样看咒诅诗呢？可以把咒诅诗当作诗人情感的流露，当作神显示圣洁公义本性的启示，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当作预言。那不管怎么说，解释咒诅诗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两个原则。第一，这些诗表达诗人受恶人压迫的心声，这些诗表达诗人受恶人压迫的心声，并不一定代表神的旨意。这些诗让我们体会到罪恶的可怕，并认识罪行，尤其是苦待善人的罪行，必带来咒诅和审判。第二个原则，诗篇里面所咒诅的不是一般软弱而犯罪的人，而是罪大恶极、抵挡神、有权有势、硬心顽梗的领袖或团体。我再说一次，诗歌里面所咒诅的不是一般软弱而犯罪的人，而是罪大恶极、抵挡上帝、有权有势、硬心顽梗的领袖或团体。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这样的人实在是应该受咒诅和审判的。因此有关的经文并没有违背真理的原则，而是显明神的公义。弟兄姊妹，以下呢，我们以诗篇十九篇作为查考诗篇的一个例子。首先呢是细读经文，组长事先一定要仔细读过几遍，认识这篇诗是怎么样的一首诗。那既然这首诗篇呢不太长，只有十四节，我就在这里给弟兄姊妹读一遍啊。弟兄姊妹要是有圣经的话，也可以翻开圣经，我一面读，弟兄姊妹对照着看。好，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刚才读的是诗篇十九篇，这篇诗是典型的赞美诗，全篇诗提示了三大见证，说明神的存在。第一个见证是一到六节所描绘的奇妙的大自然，第二个见证是第七到十一节所歌颂的神美善的律法，第三个见证是十二到十四节所说的人心里的体会。那进行小组查经的时候呢，组长可以请全体组员同声朗读一遍，或者请一两位有朗诵天分的弟兄姊妹朗读一遍，然后引导组员认识这首赞美诗。赞美诗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赞美神。组长可以鼓励弟兄姊妹透过这首诗认识神伟大的创造和神律法的美善，体会诗人的感情，进一步把诗人的赞美化为自己的赞美，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那么解释经文的部分呢，组长可以引导组员认识这篇诗第一个主题的主角是诸天，也就是穹苍。作者把诸天和穹苍拟人化了，让诸天和穹苍说话，用无声的话表扬神伟大的创造。诗歌里面提到的手段呢，是指神的工作宏伟而奇妙。大自然本来是不会说话的，但作为被造物，把创造者的荣耀反射出去，就成为一种赞美，一种见证了。另外，组长可以引导组员学习欣赏诗篇的美，叫他们再细读五到六节。这两节经文描绘日出的美景和太阳的雄伟，叫人禁不住要赞美神。而七到九节很顺口，很工整，组长也正好可以利用这几节经文带领组员认识并学习欣赏希伯来诗歌注重平行句的特色，还可以鼓励组员把这几节经文背下来。最后引导组员认识整篇诗显示出属神的人的心声，也显示出属神的人懂得欣赏神伟大的创造，也懂得享受神的话语，与神的关系极其密切，常常默想神的话，时时歌唱赞美神，鼓励组员以诗人为榜样。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再以诗篇三十二篇作为查考诗篇的例子，请先听一遍诗篇三十二篇，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为此凡敬虔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好，刚才读的是诗篇三十二篇。从这首诗的标题可知，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那大卫王是圣经里面呢非常杰出的属灵伟人之一。大卫在政治、军事、文学、灵性上的造诣都是一流的。可惜大卫犯了淫乱的罪，还犯了借刀杀人的大罪。那诗篇三十二篇记述的就是大卫犯了罪以后内心感到沉重的痛苦和忏悔的一个历程。那诗篇三十二篇里面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眼指明人类的罪恶，就是第一节和第五节提到的罪、过和恶三个不同的字眼。那这三个字眼有什么不同吗？罪、过和恶有什么不同吗？是有些不同的。那罪呢，是指达不到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例如该做的没做就是罪了。而过呢，是指越过神律法的范畴，越过神律法的范畴，例如不该做的却做了，这就是犯了过。恶呢，是指将原本正直的事变为弯曲，这就是恶了。那从这里呢，就可以引导组员思考并讨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都是罪人，你们同意吗？那根据以上所说的标准来看呢，说谎、漏税、不信神、自大、怀恨、争竞、贪心、排挤别人等等，这些行为算不算罪呢？相信组员们呢都心里有数，都会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然而我们却都是有福的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过得赦免，罪得遮盖，罪不算为罪的人是有福的。因着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我们一切的过犯，无论是罪、是过、是恶，全部都得到赦免了。而第三到第四节则告诉我们，相反的，凡闭口不认罪的人是没有福的罪人，他们的结果就是终日哀哼，骨头枯干，精力耗尽，黑夜白日，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好，然后呢，可以带领组员继续思考并讨论，当信徒犯了重大的罪以后，往往有哪些反应呢？有的信徒从此就不想参加崇拜了，有的则避免见到所得罪的人，有的不敢开口祷告了，有的觉得不够资格服侍主，有的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有的则向神认罪，有的让时间淡化犯罪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呢？你犯罪之后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你认为要得回清洁的良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请组员彼此分享。那分享讨论以后呢，组长可以请组员一起看五到七节，引导组员明白赦罪之路就是向神陈明、承认、不隐瞒。当趁着还可寻找神的时候寻找神，向神祷告。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神应许保佑我们脱离罪恶感的痛苦，并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 问问组员，有没有经历过罪得赦免的轻松感觉呢？请组员分享感受。那有的组员或许不愿意分享过去的事，组长不要勉强他们。而有的组员或许仍旧在罪恶当中挣扎，但是不敢承认，组长也不需要勉强他们分享。但是呢，组长可以鼓励他们多考虑神所提供的赦罪之路和应许，也让组员认识认罪的重要，因为认罪才能够得享罪得赦免的平安，才能恢复与神的亲密关系，心灵也才能够重获自由，也能够激发我们灵性上更进一步。而八到九节是神对认罪的人的应许，就是神必教导他，劝诫他，指示他，勒住他。组长要是有这方面的经历呢，不妨考虑分享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见证鼓励组员重新归向神的怀抱。而第十到十一节，诗人总结他的经历，就是恶人必多受苦楚，倚靠神的人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查经查到这里，组长可以带领组员一起祷告，在祷告中以神的话安慰向神认罪的组员，鼓励他们仰望神的恩典，从此远离罪恶，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也把其他组员交托给神，求神保守看顾他们，叫他们对罪恶的事情有敏锐的感觉，不轻易受罪的引诱，万一一时软弱让罪恶胜过的话，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神认罪，与神恢复亲密的关系。好，弟兄姊妹，今天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再会。